急啊。我是一名地面交通协管员，让市民逐步建立起出行安全意识，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是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有这样的一群人，每天围绕在我们身边，在为城市变得更加美丽而忙碌着，而不是旁观者的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如果我们不乱扔垃圾，如果我们不乱闯红灯，如果我们给他们传递一个微笑，这个城市会更加温暖。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今天是周一哈，不知道这个周末您去哪儿玩了，有没有去香山看看红叶？ 据说去了香山，那些朋友这路上都不是特别好走。 哎呀，人比红叶多呀， 全是后脑勺。 上周末香山公园也是迎来了客流高峰啊，每天6-7万的游客到这儿，虽然说不至于让景区饱和吧，但是香山周边那路啊，像但凡您去过您知道非常不好走， 是， 所以这个交通状况呢也不容乐观。昨天下午了，你想下午那会儿按说已经避开了高峰哈， 嗯， 去看看香山周边情况怎么样呗， 赶紧去吧，再不去天黑了。 哎呀，依然是一路囧途啊， 下午还那样呢， 最后1公里交通几乎到了瘫痪的边缘。下午3点10分左右啊，记者跟随4名乘客上车啊，坐公交车去看看吧。公交车开到香泉环岛后，路面就开始拥堵，车辆只能慢慢往前蹭。后来司机索性就把车门打开了，其中2名乘客选择徒步下车走吧，兴许走都比车快。到了3点半左右，公交车终于抵达了植物园南门，车辆前进的速度变得更慢了。车窗外已经不少人在维护交通，直到4点26分，这公交车是终于抵达到香山脚下。 这晃悠一个多小时。 哎呀，车上剩下的2名乘客一看，哟，那个不着急不着慌呢，啊，面色非常的安详。 怎么不着急呢？ 睡着了。 晃的时间太长了。 司机回过头，醒醒呗，到站了，这才反应过来。尽管已经不是高峰时段了，但是这辆公交车从植物园南门到香山这1公里的距离开的也不算太慢， 嗯， 1公里走1个小时。 嗨， 啊，昨天下午4点左右呢，来自河南驻马店的孔先生带着他的宝贝儿子到香山玩，本来能期待着看到漫山遍野的红叶，结果没成想受了不少气。 怎么生气了？ 啊，他宝贝儿子说了，说爸爸，咱以后不来北京行不行？ 哎呦，还给人孩子吓着了。 哎呀，孔先生说，他是从下午2点半就开始在这儿排队等车啊，我儿子来的路上就被挤哭了。公园里边人又多，爬了一段死活不肯走了，我也担心回去堵车呀，吃了点东西这就下山了。孔先生说，尽管自己对于下山人流可能会很多啊有所心理准备，但是依然被香山车站的阵势给吓到了。傍晚时分，返程的游客都在香山公交车站等车，也不知道谁那么聪明，喊了一嗓子，去下一站植物园乘车吧。 啊，提前走， 别在这站耗着了，咱干脆走一站地。几百人的队伍呼啦呼啦啦的开始跟着这位一块往植物园那站走去了， 像大学军训一样。 窦女士就是其中一位啊，转移大军当中的一员，告诉记者说，哎呀，觉得排队还不知道等多长时间，外边还堵车，不知道上车之后还得等多久，咱这样走一站地，没多远，没准还更快一点。 嗯， 在植物园站，窦女士发现这儿依然是人山人海， 还是那么多人。 哎呦，失策了，香山和植物园的人都在这儿上车，你说这个走了一站地依然是躲不开人多呀。 嗯， 不久一辆车开过来，窦女士也顾不上查看这辆公交车到底是去哪儿了，只要是车就上呗， 说走就走。 哎，甭管这车开到哪儿，反正我也得上去啊，这个等不了下去了， 就是不在这儿待了。 对，这个车停下来之后，窦女士反正加入到人群之中，再一声声啊，听众朋友您想象一下，加油挤呀，反正大家这一块喊着号子。窦女士啊，本来是应该是下车那个后门啊，反正也从那儿挤上去了， 那这 相当的不容易。 我估计他是被挤上去了吧， 反正您就可以想象这个 整个看红叶的这种体验到底是多美好啊，多美好啊，多美好。 这大反话说的。 反正每年啊都有扎堆的事儿，就是有的时候扎堆呢未必真的心情好。您要是想体会一下中国人扎堆什么感觉，您就是赶上周末去香山公园。其实北京咱那天不是互动好晚年嘛，北京郊区还是有很多地方红叶非常不错的。 这凭良心说话，这还真的是这样。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不敢再号召大家说，哎，香山红叶红了，咱去看看呗。我们都是疏导大家，其实除了香山之外，还有很多能够看红叶的地方。上回不是说了吗？说延庆那个百里画廊，这我亲身去过的，那边风景也不错。 是是是， 对。 所以今儿咱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扎堆和错峰。两个不一样的感受啊，扎堆这种事儿，相信收音机前的各位您都会有切身体会。当然了，错峰有错的好的，有错不好的， 哎，对， 是吧？错好了，那就是一路畅通， 皆大欢喜。 对，您错不好的时候，哎呦，还不如早上起高峰出来呢， 开始后悔了。 这个都干什么事儿都有可能是这样的啊，包括考学的时候小大年，对吧？前两天还是这个公务员报名的日子，这个有的时候你发现没有？据说今年国考比例数下降了，但是依然有1000多号人争一个职位的时候。 对，也有那些岗位他就没几个人报名。 对对对啊，有12个人去争一个岗位的。反正不管怎么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扎堆和错峰。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短信呢是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离一年一度的电商狂欢节双十一啊，那还有半个月的时间，这要买买买了。这个顾客们哈已经开始准备好了，我这购物车我想要什么我都填好了。其实那些商家呀也早早就开始做了准备。 哎呀， 那得提前备战。 我跟你说，这两天有很多人发现手里边的手机啊，基本上随时低头看， 看什么呢？ 然后一看都在刷着买东西 啊， 放入购物车， 对， 捡什么交个定金， 是、 啊、 关注一下，看看库存有多少，预计什么时候发货哈。最近的记者走访也发现，很多家快递企业早就开始招兵买马。 快递哦，对，他每年这时候特忙， 到忽然那个快递件快件暴增，数量多了，也没有那么多地方放，所以他们得提前做准备，扩这个仓库，对吧？得招员工，这个甚至你们家要是有亲属啊，闲着的不耽误正事的，来给我们当临时小时工呗， 把你家媳妇儿来我们公司当快递员呗。 就最近这一段时间啊，就为了应战双十一嘛，还有的就是增加车辆。另外呢，电商今年普遍呢还玩起了预售，也就是锁定消费，你提前交点定金，我预售给你。 哎， 但是实体店呢更是抢在了10月份就开启了购物狂欢。最近呢，在北京的多个快递公司的网点呢，就看到招聘快递员的广告，而且啊，招几个不限制，有多少招多少。多家快递公司都开出了每月4000到5000块钱的薪资，有的网点甚至贴出了这快递员每个月5000到8000。 就这两天估计每天挣好多钱。 哎，就这样还招不着人呢。 啊， 某快递公司负责人方峰明就介绍说啊，预计今年双十一出港的快件呢将会达到每天240万件。 哦， 这是去年的2倍呀。除了增加人手之外，双十一期间每天将会增加500辆车。为了争夺顾客，像是这个什么天猫啊这些电商平台啊都提前进入了预售模式。去年双十一啊，对于预售商品呢，很多商家都是出台了预售规则，比如说啊，要是消费者毁了单，将不退还定金，而且预售商品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还货。今年9月份，国家工商总局出台新规啊，明确第三方交易平台不得采用格式条款，设置定金不退呀，预售商品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换呐，这些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也就是说啊，预售的商品该人家要是毁单了，定金也得退。 哎， 这个7天无理由，该无理由退换也得给退换。今年的双十一呢，预售商品都在显眼的位置标明了可享受急速退款、7日退换这些服务。而且为了吸引顾客到店啊，这线下的实体商场那真是想出了好多好多招， 是吧？就是他们一看你觉得不行，这点客源都让网上买东西了， 拼不过人家呀， 谁还逛商场啊？ 这都是扫码大军，在我们商场逛完之后到网上去买，那可不行。 对，把衣服都试好了之后网上下单呢， 那赔人白玩啊。所以这些商场得想着把顾客拽回来。在崇文门那地方某一个商场户外大广场搭建了600平方米的大型秘密花园，就是办活动啊，邀请顾客现场涂鸦。望京那边某百货说是7周年店庆啊，连夜赶制了70米的那个大三明治，邀请顾客免费品尝。除了在时间上这提前抢占先机啊， 活动期间据说啊，这商场全场都有打折活动、 嗯、 各个品牌都参与。 是，你说这算今儿咱这话题扎堆儿吗？就是每年促销怎么都是扎堆儿那些节，尤其是每年这双十一哈、 啊、 这是电商狂欢的一个特别特别重大的节日了，是吧、 嗯、 哎呀，你说你平时你真心便宜一会儿就真不行吗？ 这双十一没完呢，还有双十二呢 啊！ 就不知道吧？ 不知道啊！ 这前面双十已经扫过一回又一回了， 哦、 但是其实第一年啊，刚刚兴起这种购物日子的时候、 嗯， 大家还觉得挺新鲜。 嗯， 几年下来就发现也就那么回事儿。 嗯， 真正需要的、有价值的那些东西啊，它常年不打折。 是这样，你需要的时候什么时候买都是正确的。 对， 你不需要的时候，它多便宜，你买回家里边也是跟家搁着。 参与活动那些都是那也就哎可买可不买的那些东西。 在这儿我们两个人非常厚道的提醒您啊，这个下单的时候需谨慎啊。 对， 别等到十二月份的时候，哎呦，真该剁手哦。 双十二又来了，钱都花了。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扎堆儿哈、 啊， 这个扎堆儿和错峰，您都可以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来聊聊。当然了，这两天您要是拍了好看的红叶啊，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哈、啊，把您的照片告诉我们。勾 and Y 说，你看我们拍的照片多红啊，红叶都疯了嘛。 干嘛非要去香山？这是他说的啊。你说长城看红叶，延庆有的是， 是， 还没人。 我们说的是枫叶都红了啊，红叶都疯了是一个经典笑话，您可千万别说我们不会说话、啊。 不过说实话，现在要是去香山看红叶，那真是得疯了， 是吧？人太疯了。 对。 二位好，愚人老宋说，我想明天去香山赏红叶、爬山，这算是错峰吗？ 明天我估计人 没问题， 人也不会少吧？ 是吧？您哪儿听着我们节目去，肯定人少。 这点啊、嗯、 啊， 那得带夜视仪。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错峰和扎堆儿，你依然可以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这个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位著名的医生啊，胡大一教授啊，您但凡听过我们健康北京的话，知道我曾经请过他来我们直播间， 是吧？ 啊，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一些健康战略方面的一些话题。 嗯， 胡大一呢是著名的心血管病专家、医学教育家，首都医科大学心血管疾病研究所的所长，也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研所的所长、心内科的主任， 嗯， 同时也是北京同仁医院心血管疾病诊疗中心的主任， 医学界的大腕儿、 比如说咱们常听的迈开腿管住嘴、 啊、 这早期就是胡大一提出来的， 是吧？ 这个他前两天救了个人、 啊、 而且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当他救助了突发心脏病的高铁乘客之后，就悄悄离开了。 哎，做好事不留名。 哎，很多人都以为就是一名医生。昨天呢，在G672次高铁上发生的这一幕啊，让无数人感到了温暖。 嗯， 昨天中午呢，有一位朋友叫李翔，坐在672次列车15号车厢的椅子上，等待啊进入到郑州东站，马上就到站了。 嗯， 旁边是他的妻子和不到一岁的双胞胎的孩子，多幸福啊，俩孩子、 啊、是啊， 省事了。原本呢是一切顺利，但是突然间觉得自己胸口有点发闷，额头上已经开始渗虚汗了。 怎么了？ 很快就觉得不舒服，呼吸急促。李翔呢就下意识的用右手捂住了胸口，这身子呀慢慢的就从这座椅上出了下去了。 哎呦， 对面他媳妇儿一看丈夫这个变化，立刻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慌乱之中就赶紧找列车员寻求帮助。这列车员就开始通过广播向乘客寻找援助。不多会儿啊，一位老者和一位年轻人从二车厢是一路小跑赶到了李翔的身边。这个老先生迅速断定李翔是突发急性心肌梗死， 很危急呀、 啊！哎，这时候他已经知道血管被堵死了，心脏是严重缺血，需要想尽办法尽快做疏通血管的这个手术。老先生呢，从李翔妻子的话语当中得知啊，他是在2006年做过心脏的支架手术， 嗯， 但是2013年啊，因为病情稳定就停止吃药了。让老人感到庆幸的是什么呢？列车上配备了治疗缺血性心脏病的辅助药物，就是阿司匹林 啊，有这个存货。 哎，前面一排乘客还特别热心，掏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速效救心丸。老人接到手里边，下意识数了一下，36。啊，然后呢，这位老人赶快跟旁边的年轻人说，快和河南省人民医院联系一下，让医院做好救治的准备。大约到了11:30，有一辆救护车就停在了郑州东站。12点的时候呢，躺在车里的李翔被送到了河南省人民医院。这时候的郑州啊，阴雨绵绵，但是老人呢没以为就下了车，始终陪在李翔身边，甚至和医护人员一起推送病人。到了12:20，李翔被推进了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手术室里。而这位老人把病人亲手交给了这 河南省人民医院啊心脏中心的主任，他也是他的学生高传玉， 哎呦 啊，一起制定了一个抢救方案。那么高主任跟记者说呀，说手术一直持续到下午两点， 嗯， 李翔的心率逐渐稳定了，血压和心跳开始慢慢恢复正常。然而当一切都妥当的时候，李翔的妻子却看不见这位老先生了。 不是全程陪护来的吗？ 哎，这不是进手术室了吗？ 嗯， 当李翔还在手术的时候，这位老人就悄悄离开医院，坐飞机赶到了淄博。当天据说还有27位病人在等待着他的义诊， 他自己还有事儿呢。 哎呀，很多参与救助李翔的普通乘客不知道老人的身份呢。当这件事儿被人们发到网上的时候，有很多好事的朋友一看这照片，这位老先生实在是太著名了，湖大一，我国著名的心血管专家，而且在他诸多的这个头衔和待遇当中，有一条就是享受国务院政府专家的津贴，享受国务院政府专家津贴啊。 嗯， 其实你看，真是凑巧碰到了我国顶尖的这个心血管方面的专家。 是， 当然我相信，一旦在列车上也好，在飞机上啊，因为我身边出现了过太多这样的事情了， 嗯， 只要有医生，他们一定会伸手相救的， 竭尽全力的。 哎，所以你知道心梗的病人哈，说实话。曾经有一位大夫开玩笑的跟我说，我问他，我说你这个心梗的病人，这个发病的时候在哪儿，基本上还算能保住命，因为心梗很快，这个容易就 抢救时间很短的。 他说，如果在急诊室门口发病，嗯，可能还有可能。 哎呦，那得多寸呢，哪能有那么可丁可巧的事儿啊？ 是，所以我觉得这起事件非常的万幸哈，李翔终于心脏慢慢恢复了稳定。当然，我们觉得这位老先生，著名的教授胡大一，他这种。勇于啊，该出手时出手，见义勇为的行为，可能不光是他，还有很多医务人员在生活当中都是这样，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温暖。 师傅，您觉不觉着他特别像那武侠小说里那扫地僧，在江湖当中做完好事不留名，默默隐去。 是是是，还有很多人也是默默走的那种， 大侠风范， 可能都是特别有本事的人。我们要是不知道的话，可能就这一幕就过去了哈。所以在这儿，我们向胡教授点个赞。另外也想说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要是有心脏啊，或者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疾病，这天越来越凉，嗯，一定得呵护好自己哈， 没错， 千万别着凉。 说到这个看病啊、养生啊，这都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特别关注的事儿。 嗯， 而且这个养生养老模式啊，也开始在大江南北逐渐风靡， 那是 受到了很多老年朋友的追捧和喜爱。 现在大爷大妈兜里都有钱，人家这点钱干点什么不好，就好好的养养老、养生，舍得花着呢。 延年益寿嘛，这不是指望着。 啊， 前天呢，从房山一家养生中心啊，结束了一个月训练的孙阿姨啊， 嗯， 在这儿却不能苟同这个看法，就是这个养生养老模式啊。 为什么呀？ 在花了300块钱体验了4天3夜的养生训练营之后 啊， 孙阿姨和她老伴儿被告知，这个训练营啊，可以治好您老伴儿的肺癌。于是啊，这老两口毫不犹豫地拿出了13万的存款参加培训。 拿出多少钱？ 13万。哎呦，这面对能治好肺癌，这13万对于孙阿姨来说，这咬咬牙也得花呀，对吧？ 嗯。 可是这一个月疗程下来，留给老两口最大的感受啊，嗯，那不是说肺癌治好了，也不是说身体感觉到有什么转变， 嗯， 而是后悔。 那是一听就不靠谱，癌症要是能治好，他早得诺贝尔奖去了。 这个哪能一个月去参加训练营，这根本就不靠谱啊，是吧？孙阿姨和老伴儿康老爷子今年都是74岁了，家住在海淀区紫竹院。昨天晚上啊，回想起当时的经历，这老两口还是不住叹气呢。人说啊，我们当时啊也是求医心切，你说现在想起来，这4天白吃白喝，那就是引人上钩的。 哦，前几天有4天白吃白喝的日子， 还是交了300块钱的。 嗨， 康老爷子说啊，在交完10万块钱之后，负责人又跟他说。考虑到您的病情比较重， 啊， 我们公社里有个名为救助的治疗方案， 嗯， 里边含火疗、经络、针灸等，原价呢共计9万多块钱，现在在10万块钱的基础之上，只需要2万块钱。这老两口一想，这来都来了，大头都花了，来这儿不就是为了治病吗？2万花。 钱花了，效果怎么样呢？ 哎呀，孙阿姨说啊，很多养生方法呀，这老人们都是不能接受的 啊。 你就比方说啊，按照他们训练营里的进程， 嗯， 第一周和第三周，老人们进行的是生肌食疗。 什么叫生肌食疗啊？ 就吃黄瓜、吃白菜，这是青菜。 哦。 第二周呢，叫果蔬排毒。 嗯。 针对这个不同年龄的老人，配置不同的果蔬汁。 嗯。 康老爷子喝了2天之后，开始闹肚子。 嗨。 这孙阿姨自己也没坚持几天呢，因为那果汁实在是太凉了。孙阿姨也说啊，他们这一组的组长王阿姨今年60多岁， 嗯， 有糖尿病， 在这一个月治疗之前呢，空腹血糖指数呢是6.2， 还行。 疗养之后那就变成了6.7， 涨了。 餐后血糖飙升到17。不仅是吃完了之后给人吃坏了哈，这卫生差也遭到了孙阿姨的吐槽。 这个怎么个卫生差法呢？ 孙阿姨用手机就拍下了做火疗用的毛巾啊，做完火疗就被人随便搭在楼梯扶手上给阴干了。她还亲眼看到啊，做针灸的时候，前一个人刚刚用过的针啊，没经过消毒就马上给另一个人用了。她说我心脏不好，我就扎了3针，你说到现在我这右手中指还肿着呢。 你瞧瞧， 在康老爷子提供的13万元的缴费凭证当中啊，记者只看到了收据，没有看到正规的发票。按照收据上的公章，记者登录了北京市工商局的网站。不过经过查询之后却发现啊，这家名为北京亲人乐老的咨询服务公司啊，经营范围那叫一个广泛呢，横跨经济、旅游、计算机、医学研究、五金、交电等20多项，其中啊还包含了健康咨询和医院管理，不含诊疗。康老爷子说啊，现在我们就怀疑这养生机构究竟有没有针灸按摩的资质。他们现在呢刚刚进行完第一次月疗，还有4次啊。他说我现在真的是不想去了，我就想啊，我剩下这些钱什么时候能讨回来？ 13万啊，您一听我们这个介绍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不靠谱的培训。我们都知道有些病啊得了之后比较倒霉，这不能这么说吧，就是他我们老想根治去根治愈，其实有些病呢它是不能够去根的，需要长期服药，可能还需要长期的治疗。 对， 像这种一听一个月之后就能够治好， 参加一什么训练营，喝喝果汁，扎着汁就能治好的， 哎呀，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这儿，您的虽然说您现在不差钱吧，退休之后可能养老金给的挺多，而且呢花的地方比较少，但是这也是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钱，千万千万别送给这些骗子，您说呢？好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接下来是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扎堆和错峰，您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 路况信息， 竞猜车辆保养价格开始， 800、 600、 500， 免费的。现在同仁保直销车险，满额送卡拉丁车辆保养，机油接滤服务费全免，专业技师上门服务，真的免费哦。仁保直销车险， 400-123-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心悸气短，烦躁易怒，面对更年期困扰，同仁堂更年宁陪您舒心共晚晴。 既然你有着藏不住的坚持，就不要让它只留在心里。斯柯达匠心制作全新速派，立体主义美学外形塑造，搭配特有经典掀背设计，创造优雅格调。第三代 TSI 发动机，峰值扭矩可达350牛米，更搭载全新一代 DSG 双离合变速箱，高效动力澎湃而出，恭迎阁下莅临品鉴。全新速派，别具匠心。 Skoda。北京市正在开展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请您支持与配合。 畅游京郊北方最大溶洞群，原价132，现仅需90元。石花洞里看地质奇景，银湖洞中享清水乐趣。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西四环远大桥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另外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出京方向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东三环农展桥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的事故造成了后车拥堵，在这儿我们提醒您小心驾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是扎堆和错峰哈。 嗯， 其实说实话，扎堆这事儿我们都讨厌，但是生活当中还是有扎堆的时候。错峰呢，当然了，有的时候错好了还是挺顺畅的， 是 错不好也麻烦。博万博新说，香山的扎堆是香山的名气。 哎， 其实现在红叶在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能观赏，可是人家来北京这个季节不去香山，这不是心不甘吗？ 嗯， 啊，这有时候也是哈，你说。不来趟北京，不去看看故宫，不去看看长城，那确实觉得好像没来一样。 而且尤其是这个季节来呢，肯定就是奔着红叶去的。 是是是， 对吧？ 哎呀，张永辉说我不喜欢扎堆，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开车的时候，只要我发现前面车辆密集混乱，我必定减速。 嗯， 等前方畅通了，我再提高速度前进。我想大家如果能像我这样开车的话，道路拥堵的情况就会好点了吧。 哎，这大家伙如果开车上路的时候不打手机，不看手机，不玩的话，我觉得这个这道路的这个通畅情况一定会好很多的。 当然了，现在这个路面上有些人特别讨厌加塞儿啊，什么走应急车道，走公交车道， 开车特别不 文明， 不文明， 对吧？对，然后一看他这个车吧，你就不怕警察叔叔吗？不怕电子眼吗？您别说哈，有些车他还真不怕。为什么呢？他那牌就不是真的， 假的。 早上起来八点，交管局设牌专业队的民警程烨站在天通苑北回南路口的时候，就开始跟那儿自言自语，说现在就差一个挂假牌子的了啊！ 这叨咕什么呢？ 在他身后，一长串早高峰期间违法进入快速公交专用道的车辆正在等待接受处理呢。不挂牌子的，变造号牌的，遮的， 那还真是差一挂假牌子了。 今天早上起来，交管局展开了针对车辆违法进入公交专用道的专项处罚，仅两个小时就有42辆车违法落网， 专门就抓他们的。 你说俩小时42辆，这才是一条道上，北京那么多条道，到底有多少车可能是有问题的呢？ 嗯， 早上起来7点，10多名民警组成的执法小分队已经在回南路布下了阵势，进城方向距离路口200米的位置停放了一辆警车和一辆地方牌照的执法车，2名民警作为观察哨首先到位，其他分队成员则在路口两侧待命。很快早高峰就开始了，违法车辆陆续现身。程警官跟记者说，说在这条快速专用道上隔不了多远啊，就有电子眼， 嗯， 因此啊敢在这儿愣闯的哈几乎都有设牌问题。 嗯， 啊，正是仗着电子眼拍不下来，这司机才敢明目张胆的违法呀。说到这个闯公交车道，司机们都有理由。 嗯， 哎呦，今天真是有急事儿啊。正在等红灯的司机韩先生说了，说我们每天都在这儿这边普通车道排队，看着有人在这个公交车道里边嗖嗖嗖的跑，心里边也不平衡。 Uh-huh. 哎呀，今天看着他们挨罚，我也解气。 解气 啊！他们有急事儿，我这上班高峰谁没急事儿啊？ 要不然谁这点出来呀？ 啊、是吧？见到路口有民警，有一辆本田车，还有辆奥迪车，就躲在正在进站的大公共后边，看上去犹豫不定啊。 是进来还是不进来呢？ 哎呀，终于迟疑了一会儿，本田车紧紧跟着公交车后边就开了过来。两车之间的距离最多也就1-2米， 紧跟着。 哎，貌似司机呢是想趁着绿灯啊，紧跟着公交车赶紧走。人家民警多经验丰富，人家直接就把公交车拦下来了。 嗯、 这没牌子的本田车只好乖乖的迎上停车了。 他也飞不过去。 对啊，在他身后没牌子的奥迪车索性直接掉头， 想跑。 刚掉到一半，观察哨的民警立刻过来了，顶住车身，这奥迪车只能啊停好车跟那停着了。这时候呢，出城方向一辆悬挂着京 P82牌照的一个面包车沿着公交车道也开过来了，迅速就被民警扣了。 嗯， 定睛一看，这副牌子上那个82的八字看着那么别扭，凑近了一看，原来啊是个字母 S。 他把另半边给补上了。 哎呀，司机把中间断头的地方那个漆给刮掉了啊，露出那个铁板的底色，看上去跟八差不太多。 嗯， 后来呢，民警经过查询系统一查，这牌子还不属于这辆车。属于一辆已经转出的轿车，根本就不是这辆小面的牌照。 事儿大了。 记者看到啊，有一辆大鼻子涂有某幼儿园标志的黄色校车开过去了，民警倒是没管，校车嘛，算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按说他也不应该走公交车道的。还有好几辆班车，你知道吧？就是那大客车、 嗯、 作为班车，他们也被交警拦了。司机说，我认为我应该享受公交待遇 啊， 已经有5辆班车被拦了，几位司机挺委屈，我也不知道班车不能走这条道啊，那是公交专用车道哈，真不是班车能走的。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哈，有的时候呢，谁都难免有些着急的事儿，但是着急咱不能违法。 对， 而且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些 做假牌子的，挂别人牌子的，涂改号牌，遮挡号牌的， 不挂牌子的， 对吧？他们做的就是有恃无恐，别人拍不着我，电子眼拍不着我，警察又没那么多人，这就是不公平，是吧？ 对， 就应该好好管，像这样的车，这样的人就应该好好的回炉学学交规。 昨天呢，北京警方通报抓获了一个打飞的的盗窃团伙。 打什么？ 打飞的， 真有钱， 偷就偷呗，还坐飞机来啊！ 嗯， 五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全部刑事拘留，并且起获的三部被盗手机啊，都发还给失主了。事主薛女士就说啊，这个之前呢，在花园桥附近公交车站等车回家，到家之后，这薛女士就没有顾上翻看自己手机在不在，是忙着别的事儿啊，直到晚上九点多钟。薛女士的妹妹突然接到民警打来的电话，跟她说啊，这个薛女士的手机已经找着。这个时候薛女士才发现，哎，原来我手机不见了。 嗨，这心够宽的。 原来半个月之前呢，便衣民警就发现有一伙人通常在周末之前呢，从外省来北京，到了北京之后又频繁的更换宾馆暂住，等周末过去之后又马上走。民警发现啊，这是一个有组织的扒窃团伙。他们发现啊，这个团伙以陈某某为首，一共有五名成员，分别住在不同的暂住地，每天呢聚齐之后再分组外出实施扒窃活动。最终啊，这个警方将盗窃团伙的五名成员一举抓获。根据陈某某交代啊，因为啊他本人受过公安机关处理，出来之后啊，那还是抱着投机心理，还是以扒窃财物为生。为了掩人耳目啊，陈某某召集同乡人员组成扒窃团伙之后啊，不定期坐飞机到外地行窃。他觉着啊，捞够本儿，他们再坐飞机回老家。目前陈某某等五人呢，已经被海淀分局依法刑事拘留，而三部被盗手机已经都发还给失主了。 他们倒是真下本啊，坐着飞机来偷东西、啊。 我估计还是之前把本儿已经偷够了。 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在这儿我们还是提醒收音机前那马大哈们啊，看好自己东西。到年底了，可能很多人出游，可能很多人这个回家。看好自己的钱包、手机，晚上数数自己一共有多少包跟着自己。 尤其是这冬天穿的厚的时候，可能您贴身放着没那么明显的感觉、 哎， 丢了东西也不知道。所以穿的越厚，拎的东西越多的时候，越是得看好这个上面兜、下边兜、里边兜、外边兜，那里边有没有什么东西还在不在？ 没错。这两天，加入房山区金地朗月小区的住户反映啊，小区周边道路上长时间存在着大量的钉子，就是那种不倒钉，你知道吗？总有一个尖冲着上边那个 啊，头大。 哎，早晚这个导致了来来往往十多位住户的车，以及小区和地铁之间的摆渡车的轮胎频频被扎。 那可不是吗？来一辆压一辆。 哎呀，这个记者在这小区周边道路上看到，散落在道路上的钉子多为10厘米长的铁丝，两边被分别折成90度类似 S 型的不倒钉啊。这种钉子扔在地上，总有一段朝上面嘛。那么仅在小区南侧的一条路和良乡东路的交汇处，记者就捡了30-40根这种所谓的不倒钉。然后附近的一位居民住户刘先生回忆说，昨天回来还好好的，早上起开车一出去就觉得扎东西了，下车一看到路面上全是铁钉子，我这前轮啊已经被扎进去俩去了。你说这倒霉不倒霉？说从今年6-7月份开始，小区周边的辅路就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这么多钉子。 那咋能是冒出来的呢、 啊、 那肯定是有人扔的呀， 是吧？小区里边有30-40位住户的车都被钉子扎过，除了开车的住户，不少骑自行车的住户和路过这路段的车辆啊，都基本上车胎频频被扎， 什么车来都会被扎。 哎，而且小区和良乡地铁还有一辆摆渡车，到现在据说人家一天最多的时候能被扎破7-8条车胎。 哎呦， 小区物业相关工作人员也证实了这件事，说这些路呢属于市政道路，我们物业是无权管理的，只能在接到路这个住户反映之后呢派人清理，我们也不知道是谁撒的钉子。那么北京市非紧急救助中心12345的工作人员说，我们会尽快找相关部门核实处理此事哈。据说呢，这个钉子扫了之后呢，第二天可能一会儿还能再冒出来，看来是有人故意这么干的。 是，所以说这时候咱那个监控探头就上吧， 哎呀， 咱看看是谁这没了往地上撒钉子。 逮着之后得好好教育， 是 啊，让他路边捡钉子去。 说图什么呢？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吧。马大姐说了，哎呀，旅游别扎堆儿啊，要不是景点看的全是人啊，过节外边吃饭别扎堆儿，不然就是挨宰啊，咱也不至于，反正扎堆儿证明这家菜做的还不错啊。